吉他送我小便啊就罢。

说，听你直言，但我是要钱吗？ 我倒不要钱。 哪一个要钱？ 我姑姑回来问我要钱。 哦，好啊，只要你们要钱就好办事了。你将那莲儿捐了去。 是，他是有银子的。 放在哪里呀？ 放在桌儿上面。 这银子是光的，桌儿是滑的，岂不滚在了地下吗？ 滚在地下由我来捡。 哎呀，我怕呀。 你怕什么？ 我怕闪了大姐你的腰啊。 闪了我的腰与你什么相干呐？ 为君的心疼。 喂，我自己都不心疼，哪个要你来心疼？放下。 放下。好好好，放下了。 弟爷，你当是舍不得我。 我倒舍得，只怕是大姐你呀舍不得。 哎呀呀，看这今夜有些不大老实，就了带我来哄他一哄。啊，今夜你进到我们店来，可曾看见一幅古画呀？ 古画，为君的最喜爱古画。古画在哪里？ 在哪里？ 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 金爷， 在哪里？ 在这里哦。 哎呀，被他轰了去了啊！ 这里， 这是我的卧房、 哦、你的卧房倒要进去看看哦。 对，又到这男女授受不亲哦。 哎呀呀呀，这个小丫头她也懂得是我男女授受不亲呐、啊。 子，我打你一盘子。 怎么打起伪军的来了啊？ 你这个人进得点来，上一瞧瞧，下一看看，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有什么好看的？ 只因大姐长得好看，伪军的稀看。 怎么只因你爱看？ 爱瞧啊。 好，日子你就看上一看吧。 哦，大方得很呐、啊，倒要瞻仰瞻仰啊。嗯，好， 再看看。 哦，再看看。好，就再看看。哎呀呀，是越看越好啊。 再看看吧。 我不看了，我看饱了啊。 莫如不看你是我们这里的客人，我定要骂你。 啊，你怎么要骂我啊？ 不但骂你，我还要打你呢。 哎呀呀，伪军的我吃十一以来不曾叫人家打过，今日大贼要打，打上几下这也无妨紧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打呀。 你也叫我打， 我叫你打呀。 好，那次我就不打了，不打了。 为何不打呀？ 我怕军爷你出恼啊。 打贼打我，我不恼。 军爷不恼， 我不恼。 好，那次我就打打打呀呀。 不曾凉啊， 茶也不曾寒，酒也不曾凉，见我们昨儿敲敲打打的，敲坏了是要你赔的。 哎呀，满说是这张桌儿，就是打劫你呀、啊、我也赔。 你要赔哪个？ 赔你这张桌儿啊。 你讲话要讲明白的。 伪军的讲话从来是明白的。 什么事啊？ 大姐，这酒席是何人摆的呀？ 就是我摆的，可好啊？ 好便好，缺少两样。 哪两样？ 伪军的我喜爱的是红裙及着双罗布，月里天仙美裳。 哦，原来是那红布萝卜，待我与你去来。 你转来转来呀、什么红布萝卜啊？不是那样的东西。 是什么？ 哦，就是那穿红着绿的姐儿啊。 哦，原来是那穿红着绿的。爹们，我 真是 殿前导游， 如今呢 被官府禁了，满是无忧，素人是忧，这官也散尽，叫我们女孩儿家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啊？ 这倒也难怪了。啊，大姐，我与你商量商量啊。 商量什么？ 这是为君的酒，烦劳大姐收，斟上一杯酒，去了我就走。 我们买酒不管真酒。 哦，你真是不真呐？ 不真。 当真不真？ 不真。 好，取银子来还我，我别吃去吃呀。 好，我与你去 了。你转来转来转来。啊啊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是个呆傻子啊。你看这酒席被我吃残了，银子再被我拿去，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，你那何言答对呀？ 哎呀，是啊，这酒席被他吃残了，银子再叫他拿去，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，我那何言答对呀？有了，待我再哄他一哄。啊，君爷，你们那里这老鼠是什么颜色的呀？ 老鼠嘛，是灰色的呀。 我们这里不同，我们这里是白的。 哦，白老鼠。哎呀，这倒新奇得很呐。 在哪里 呀？在哪里？ 是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在哪里？ 君爷，在这里，进来用酒吧。 这酒是活人斟的。 我斟的可好啊？ 照着这样的斟法，满水是一杯，酒是十杯、百杯也算不得什么。 要怎样的斟法？ 哦，斟上这杯酒，要大姐你的手抵于我的手，我的手送于我的口，那才能算得呢。 我手中有糖， 无糖 有米， 有米呀。 为何要我来斟酒？ 为君的我就是喜爱这个调调儿。 我们买酒不买手，不斟。 啊，你真是不斟？ 不斟。 当真不斟？ 当真不斟。 嗯，好，取银子来把还于我。 好，我与你去了。 你转来转来转来转。哈哈，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怎样来的吗？ 但是做强盗打抢来的，不斟。 正是为君的做强盗打抢来的，不凡事便罢，倘若凡事，我将你兄妹二人判处在内，我管教你吃罪不起，酒席不吃了，银子我也不要了，我啊，我要走了。 君爷，转来转来，商议商议。 啊，怎么商议吗？ 我自己口语信商议。 好，你快去商议，我啊还等着吃酒呢。 哎呀呀，接着他这银子乃是打抢来的，不犯事便罢，倘若犯事，要将我兄妹判斥在内。哎呀，哥哥啊哥哥，你今日也买酒，明日也买酒，这就是你买酒的下场头目。 Yeah. 这几日魏军的不曾跑马射箭，这家仗长了，招了大姐一下，这也无妨紧要啊。 我们这家也是长的，我怎么招不着你呢？ 哦，听你直言，敢是爱小便宜的。 也罢，魏军的身就一双粗手，大姐要招，招上几下，这又何妨啊？来来来， 金爷叫我招， 叫你招啊！ 好日子我就，不招了不招了。 为何不招啊？ 我们这里换外餐，招下去你的，哎呀，不招了。 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放瓶子。 你放老实些。 好，放老实些，来。 好日子我就招上。 中间不必细盘查，魏军家只在那天地下。我这个智齿啊，与众大不相同。 怎样不同？ 我只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，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，我啊就只在这个黄圈圈里面呢、啊。 如此说来，我倒认识你了。 啊，你认识我？哎呀呀，他怎么会认识我啊？ 你是我姑姑的。 啊，是吗？ 大舅子呀。 不是。是破爱风流酒，在这个海棠花， 海棠花来海棠花，到了今夜吃小花，小花不要两姐俩， 中间坐吃里太茶，不该茶碎了海棠花，魏军将花忙吃热情红茶。 不开呀， 我哥哥回来我才开呢。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， 今天不开， 他一个月不回来， 一个月不开， 他要是一辈子不回来呢， 一辈子也是不开呀。 哎呀呀呀，这便是何时好啊。有了，我也来哄他一哄啊！哦，李龙哥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辛苦你了，讨饶你了啊！什么？哦，改日再见。好好好，改日再见，改日再见，改日再见。 哎呀呀，我哥哥回来了，哎我。爷你开门，姑姑在哪里？姑姑在哪里？姑姑在哪里？ 姑姑在这里呀、啊！ 好跑呀，好跑！ 好干呐、啊，好干！ 你这个人。天天赶到后院，后院赶到我房，是什么道理呀、啊？ 我要你打发打发我啊！ 哦，原来你是个要饭的花子，待我取些银钱打发你吃去。 你转来转来转来，你偌大个丫头，怎么连打发儿子都不懂嘛？ 动到动，只是我怕呀。 你怕什么啊？ 怕我哥哥回来。 你哥哥回来吗？有我。 有你。 有我。 哎呀，有你就无有我了。快去吃去吧。 我不吃去呀。 快去吃去呀。 不吃去。 你不吃去我。我要先叫了 啊！你先叫什么啊？ 我先叫你杀人。 哎呀呀，我手中无有刀子，是杀人呐、 啊！你那心比刀花厉害呢，快去吃去吧。 不吃去。 当真不吃去。 当真不吃去。 你不吃去，我当真要先叫了。 慢来慢来，哎呀，停止啊！这个丫头若是当真先叫出来，惊动相约的包，那是谁将我呈送到官，君臣见面，这成何体统啊。有了，他若有福封他一公，他若无福打马走去。大姐，你呀可认得我啊？ 我呀，我认识你。 啊，你认识我是哪一个啊？ 你是大户长的兄弟，三户长的哥哥，你是那二混账。 哎呀，你这是怎样讲话呀？我乃当今天子正德皇额帝。 走开走开、 啊、哦好好走开走开。 你可认得我啊？ 哎呀呀，你是这梅龙镇上卖酒的丫头啊？ 翠，我乃当今天子朕的皇帝他的娘母。 哎呀呀，折煞你这个丫头了。有道是荣幸有报。 有报 报现报。 不报你， 看你的现世报。 如此大贼看哪报。我晓得男女授受不亲呐、啊，那一个犯官敢穿龙袍啊？怎么好封你呀、啊、 哎呀呀，你听错了啊，我是说我姑姑她是你的大舅子呀。 啊啊啊啊啊，听风不散风路远去 为君大马奔歹徒，怕你哥哥回来呀。 哎，不妨事，我哥哥回来诺有娘娘在此保驾呀。 有娘娘保驾，如此奉节 敬业 夫同 万岁 拜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、严兴鹏等演唱的京剧《游龙戏凤》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。先请听评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见皇姑》。

是我梦完成。当当当，金光相似眼前起，叮亮亮彻骨寒，从北叠声不等儿找我，人胆影雨夜空水花不更。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何以竟是梦不成，莫不是东下南塌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南尽无夜风，莫不是迢迢清闲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踏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。既不然，山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流干了眼寒，我红罗帐里一个儿，诸臣玉碎埋黄土堆中，连理枝抱玉摧残，分左右夜鸟狂风吹散各西东，料今生必何无期，朱桓无日但之愿，泉下追随白月荣，料方清错付，情义子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父兄，细思量不是奸责， Thank you.